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收听，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则消息呢，其实有一点点伤感来着。不知道你去维也纳的时候有没有去过 EMI 的音乐商店？这是在维也纳市中心，但是呢，它在营业90年以后，将会在本周五，也就是12月24号要关闭了。曾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辉煌，而且它也是维也纳唱片爱好者的著名的据点，也是很多朋友到维也纳，一定会去的。尤其是喜欢唱片的朋友，一定会钻到这些唱片店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去转播的时候，到柏林，陈小斌就一定会去柏林的唱片店，还有呢维也纳这样的一个唱片店。我相信很多唱片收藏的爱好者们一定会逛，不管自己会买不买。但是马上就要关闭了，就在后天这个店就再也不复存在了。哎呀，真的是让人很伤感的。这样的规模的音乐场所无法再继续营业，也是因为实体唱片的销售额的下降。怎么说呢，怀念吧，没有办法，历史推着这样的事件在不断的诞生，不断的延续。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在 EMI 唱片他们出版的一些经典的唱片。此刻最开始和你分享的就是来自于奥伊斯特拉河。这是来自于上个世纪50年代1959年的录音，奥伊斯特拉赫和法国广播国家管弦乐团一起来合作，当时的指挥呢是安德烈克鲁伊坦。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 Thank you. 老的琴声一直是属于温暖的。此刻听到的是奥伊斯特拉赫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唱片都是来自于 EMI， 那这也是在 EMI 音乐商店发布停业的公告。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也说了，这个在维也纳市中心的 EMI 音乐商店将会在营业90年以后，在本周五，也就是12月24号关闭。曾经那种辉煌，也都是音乐爱好者的著名的据点，就要关门了。在这一年即将结束，那在维也纳市中心最传统的音乐商店之一也结束运营，这无疑是让人觉得一个很伤感的一则消息。 EMI 音乐商店的灯光呢，在九十多年后熄灭，音乐结束，商店不再喧嚣。在12月24号下午1点钟，也就是我们节目，当然呢我们是北京时间，那它呢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1点钟，音乐商店大门将永远关闭。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唱片呢，也特别为你选择了是 EMI 历史上的唱片，第一张就是来自于奥伊斯特拉赫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听完整个的第一乐章，因为整个第一乐章20多分钟呢，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其他的乐章，第三乐章。 Thank you. 像对于90后，对于00后，可能没有去逛唱片店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想呢，无论是60后、70后、80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好像是20几年前历历在目的那样的情形。当我们还在把手指卷着磁带进行人工倒带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在一个不及手掌大的电子屏幕上轻轻地滑动一个虚拟的进度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而且当电视上也是突然冒出一段心动的旋律的时候，也许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家里人都保持安静，这时候呢自己要举起录音机凑近电视机录下来，试图去拥有这段音乐。那随着科技的变化，流媒体的平台也逐渐推出了听歌识曲这样的功能，来非常快速的识别旋律，可能只要摇一摇我们就收到了这个答案，而且呢也会把它保存下来。从守着电话线上网，眼睁睁地看着一首 MP3 龟速下载开始，一直到现在使用移动设备能够随时随地的聆听音乐来参与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似乎真的是发生了巨变，而科技已经改变了有关音乐的一切。那今天我们也是听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其实这是一个很伤感的消息。仅仅是关了一个商店吗？其实让我们觉得关了一个时代，关了一个可以去逛的、可以去选购成片的时代。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也都是来自于 EMI 唱片公司很早以前的一些录音，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录音，是来自于奥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来自于1959年。那下面呢要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呢是长笛的音乐，是由长笛演奏家帕胡德他来演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也是来自于 EMI 的唱片的录音，继续聆听吧。其实是一个挺伤感的时代，挺伤感的内容，这也是来自于挺伤感的这则消息。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这是来自于 EMI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录音，在1997年的时候，帕胡德和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团演奏的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Thank you. 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在维也纳的 EMI 音乐商店马上就要停业了。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 EMI 唱片公司留下的这些历史的珍贵的录音。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我们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则消息，那也就是在12月24号，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 EMI 音乐商店将会在营业90年以后关闭。多年以来呢，这个地址已经成为了实体唱片最重要的销售点之一，它也历经了黑胶、磁带、CD， 再到黑胶的复兴。在这里呢，也是感谢每一个以唱片为兴趣的朋友，感谢大家几乎一个世纪的陪伴。这也是他们发布的停业公告。音乐商店结束了，但是呢，他们说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对音乐丧失兴趣，愿亲爱的你们保持对文化一如既往的支持。真的是让人觉得这种分别是挺悲伤的，而且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样纪念它。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 EMI 唱片公司他们在历史上的一些唱片。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老奥的演奏，听了帕胡德的演奏。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要从这位大提琴女神开始了，杜普雷。特别挑选了他演奏的布拉姆斯的2首大提琴协奏曲的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奏鸣曲，来自于布拉姆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 EMI 的录音。1967年的时候，杜布雷和巴伦伯伊姆，他们当时都非常的年轻，两个年轻人那种才华和朝气在音乐当中是无法掩盖的。而勃拉姆斯呢，他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是在1862年到1865年期间，那大提琴呢也是主要游走在低音。我们也听到了，唱出的是那种很悲伤、很深沉的歌。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在12月24号，也就是后天，在维也纳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商店 EMI 音乐商店将会在营业90年以后经历过这种辉煌，它也是很多唱片爱好者的著名的据点，但是却要关闭了，很伤感的一则消息。那听到这个呢，我也是在想，从留声机时代到磁带，再从磁带到 CD， 再从 CD 到数字时代，不知道数字时代以后会是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手握磁带的时候，也没有想到 CD 的诞生，当我们拿着 CD 唱片的时候，觉得这个光光亮亮的这个小圆盘就已经是最先进的了，但是有一天它也被覆灭了。在1972年发行了激光唱片，也就是 CD 之后呢，人们开始可以通过 CD 看到一些歌手的一边表演一边唱歌，还能够播放影音的 CD， 真的是当时一度成为了无数孩子们心仪的音乐神器。而 CD 对音乐产业发展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艺术家们的唱片的发行量的成绩的考量依然指的是唱片 CD 的发行的数量。那在这样的一个唱片店，哎呀，真的是马上要关幕了，就在后天。其实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CD 唱片，包括耳边所听到的由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他们一起来合作的，现在已经来到了勃拉姆斯的第2大提琴奏鸣曲，特别选择了是他的第3乐章，这是在大提琴奏鸣曲当中非常非常高难度的段落，拍案叫绝的一个段落。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刚才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于杜普莱和巴伦博伊姆他们的合作。那此刻呢，听到了耳边的音乐的声音，已经换了男女主角。这是由麦斯基和阿格里奇他们俩来合作的德彪西的大提琴的奏鸣曲。那其实呢，这也是来自于 EMI 的唱片当中的。那此刻呢，和你一起来分享呢，都是来自于 EMI 唱片。这也是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消息，就是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 EMI 音乐商店将会在营业90年以后，在本周，也就是12月24号，后天要关闭了。这里曾经有过很辉煌的一段，也是维也纳唱片爱好者甚至是世界唱片爱好者的著名的据点，但是真的也是历史吧。人工导带到数字音乐，不能不说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像流媒体、网络新媒体、社交媒体这些诞生，数字音乐时代就是随之而来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听到来自于世界各地更多的声音，而音乐类型也是更加的多样化。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好像音乐的接收的习惯变得更加的主动，我们可以有选择性，也可以是一种获得加倍幸福的体验感，非常轻易的就能够迅速得到世界上的各种音乐，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听。这其实是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变化。但唱片公司在此刻我们看到的这个唱片的商店，音乐商店营业了90年以后关闭，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感伤的。好了，那就是这样的，今天是一个怀旧的时间，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固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李红，今天又凑合了，怎么又吃罐头啊？ 哎，我这罐头好啊。 啊，哟，二弟又来了，好像二弟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要不说您眼睛尖呢，这刚到的货。 哦， 这边 过了好长时间。 二弟的这个罐头咱们听众都知道， 是 一直是买不着，我这个新鲜的一批的啊，刚刚到货。 跟原来不一样吗？ 特别不一样。怎么说呢，二弟这个老总啊，之前呢跟我们说他这个产品线进行了一个升级，这次把整个的生产线包括有关部门给他进行了一遍一遍的对于原材料的这个检查 啊，都提升了、 都提升了，他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二弟的三文鱼又请回到咱们这个北广的这个平台上、而且他这个原材料还有一个升级，